样你会不会每天都觉得很疲惫？有几个每天不疲倦的小方法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。第一个是起床之后呢锻炼5分钟，第二个是经常喝水，第三个是早餐要吃好，第四个是8点之后呢不要加餐，第5个呢是午睡一下，第6个是多倾诉多缓解，第7个呢要坐有坐相，第8个呢是张弛结合，第9个呢要站起来接电话，第10个晚上回去休息的时候呢可以边洗澡边唱歌，第11个交乐观的朋友，第12个是大事化小，第13个是锻炼你的背部，第14个是打坐，第15个是每天运动，第16个是按时睡觉，这些每天不疲倦的小方法该起来咯。 走一走，哦哦哦哦，直到

夏天呢，我们人体容易缺钾，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倦怠疲乏，所以含钾的茶水呢是非常好的消暑饮品，建议大家夏天呢可以喝茶解暑。 决定要努力忘了，为何还？

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整。